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反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开放 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教育部提醒，国家助学公益短信不是诈骗短信。世界机器人大赛脑控打字，北京高一女生夺冠。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育部、工信部会同三大移动运营商面向全国手机用户发送国家助学公益短信。教育部指出，收到短信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甚至怀疑是不是诈骗短信。大家尽可放心，收到短信的家长和学生如需要详细了解相关资助项目的具体内容，可通过短信中提供的网站、微信号等渠道进行查阅或咨询。教育部介绍，公益短信的内容为国家承诺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了解政策请关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和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有疑问请拨打高校资助热线010-6609-7980-6609-6590。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进入第三天，世界机器人大赛的各项赛事进入了白热化的竞争阶段，其中 BCI 脑控类比赛昨天决出了冠军。世界机器人大赛设 BCI 脑控类、共融机器人类、青少年机器人设计类、KOB 全球机器人格斗类五大类赛事，经过前期选拔，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2 万支参赛团队、4万多名参赛选手脱颖而出，来到北京，在大会现场展示他们的杰出作品和前沿技术，争夺冠亚军。经过三天的比拼，来自上海赛区的顾天宇摘得综合类冠军，而获得 P300 脑控打字项目第一名的毛芳琪是北京11学校的一名高一女生。童韵唱古诗，音乐咏经典。近日，古诗童韵音乐沙龙在北京保利剧院欢乐上演，这也是古诗童韵系列原创作品首次公开演出。多位音乐家、歌唱家参演，并与现场的近千名少年互动，共唱古诗，传承经典。古诗童韵音乐沙龙打破了传统音乐会的形式，以更为轻松的音乐沙龙形式，将音乐会打造成面向少年儿童的公益性音乐大师课。歌唱家雷佳、王丽达、蔡国庆等与孩子们同台表演，分享学习古诗的故事。接下来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近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2018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正式打响，以最佳阵容选拔出的近400名足球小将们将为了所在城市的荣誉而展开拼搏。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秦尚林、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理事长、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组委会主任韦迪等嘉宾出席了总决赛开幕式。本届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分为预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项目为五人制足球，设置了男子 U8、U9、U10、U11、U12 和女子 U11、U12 共七个组别。首届联赛预赛在全国北京、郑州、武汉、广州等10个足球发展较好的城市举办，采用双循环赛制，共进行了18轮6484场比赛，持续4个月，共有791个代表队的9785名运动员参与其中。近日，2018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总营初中组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开营，共有29名领队、110名优秀教练员和883名来自全国8个分营区最佳阵容的学生运动员参加。夏令营为期11天，主要活动包括运动员训练、竞赛和选拔、爱国主义教育及教练员培训。全国校足办聘请德国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专家团队和国内知名专家对营员和教练进行培训，将最终遴选出男女甲乙各组别最佳阵容共176人。入选运动员将授予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受东城区体育局、东城区足球协会邀请，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迪纳摩俱乐部 U12 代表队日前在天团体育活动中心与东城 U12 足球代表队开展了足球友谊赛。本场比赛里，东城 U12 足球代表队最终以1-0小胜萨格勒布迪纳摩俱乐部 U12 代表队。本次迪纳摩俱乐部与北京东城足球友谊赛不仅促进了中克两国民间友好交流，还为两国在足球青训领域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北京青少年足球人才提供了更多成长机遇。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周日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聊聊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今天继续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反正是我从小的偶像，也是我们北京国安队的主力后腰。胡建平，胡指导来做个节目。胡指导您好。 姚迪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胡指导现在啊是北京亿城 BTV 三高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其实我们会常说这个俱乐部叫做人大附三高啊。 对。 对，这也是我们校园足球的一支非常闪耀的明星。但是人大附三高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俱乐部的名称这个是这么长的一段，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对人大附三高并不是那么了解，能不能请胡指导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大附三高。 如果谈到人大附中三高呢，其实它是沉浸在校园足球的一个算足球方面的旗帜。这么多年它一直深根在校园足球里，它是依托人大附中的教育方面的这个优势，结合足球为未来孩子更多的走入社会能够提供不一样的选择。这种选择，所谓不一样的选择，一是足球方面的选择，还有大部分去享受常年的就是正常的那种教育的选择。其实这是人大附中之所以能走到现在最大的优势。 其实就是从您的所说里边我们体会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从足球的训练上自不代言。那是胡指导这样咱们的专业的职业的球员教练员。您现在 A 级是吧？ 对对对。 A 这么高级别的教练员过来去教咱们的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请到人大附中，这个也不用说啊，在北京这也属于是非常厉害的一所这个中学，然后过来去做他们的学业的这样的一个辅导，这样两条腿走路哪条腿都不差，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未来。但是说到这儿，其实很多人也在怀疑说，这个人大附三高究竟怎么选拔球员，是我先上了人大附然后才能被选进去，还是人大附三高本身自己有一个选拔球员的体制？ 实际在一定程度应该是自己有一个选拔球员的体制，他是从其实从小学就在开始关注在小升初的时候 开始做选拔。 但是您说到这个以后，其实听起来特别像我们传统报道里听到的那种体校的教练，然后呢去这个各个学校找体育老师，说诶，你那有没有根骨不错的孩子，先让我摸摸骨，然后那带带球让我看看，也是这种样子吗？ 你说的当然比较传统，比较传统。现在的选拔方式其实通过现在咱们办的各级的小学的比赛，区域的比赛，其实就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比赛去发现这些孩子。当然现在的新的规定呢，就是不能跨区，现在更多的在海淀区范围内去选拔这些有足球特长的孩子，选拔到三高。 选拔三高俱乐部里面。 对。 那么对于学业成绩上有没有？ 有要求，他有，当然这个要求他不是一般的小升初的那个考试的要求，我们会单门根据这样孩子一个标准去出这个测试的这个文化的这种水平，根据他们的现实表现去入学，在学习上是有要求的，不是仅仅说孩子踢球学习上是没要求的，不是。 但是传统意义上来讲，因为之前做了几期节目，然后呢跟嘉宾们聊，他们也说其实啊你不用太担心孩子学习，但凡踢得好的学习都不会太差。 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个人从事这一行业这么多年了，其实在我的经历和感觉上其实这是一个规律。一是首先呢，足球本来就需要聪明的孩子。 怎么说？ 因为足球场上所反映的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讲叫球商，如果这方面水平低了，他在足球场上反应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在学习上其实是考验孩子智力水平的一个很重要，当然这个是有应试教育的成分，当然在现阶段其实这种应试教育也是告诉孩子你现在你这个年龄 时间 该干什么，你需要干这事儿中你能干得好干得漂亮，就是反映你在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其实也是给孩子们设置一个门槛，你别觉得说啊我这孩子有的孩子是聪明，但他就不在这学习上下功夫，那对不起，那我们这个人大附三高俱乐部真没法要您。 其实很多情况现在我观察的孩子，其实更多的我个人感觉不聪明孩子太少了。大部分孩子非常聪明，聪明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聪明的过程当中影响学习是什么，我觉得 玩心， 他的专注力，他有没有在想在学习上有要求？我个人认为，如果孩子只要在学习上有要求，学习上都不会差。当然，咱们现在所说这个学习要求，咱不是说要是成状元那种，那种标准。我觉得那种标准也是一个高标准，也是需要孩子一直下苦功夫，同时还有一定的天赋的水平，不是是个人都可以到那个水平。可是作为智力来说，现在的智力水平的孩子承担现在这种教育。虽然有应试教育，中国有应试教育这种要求和成分来讲，我觉得都应该是没问题的。他达到一个中靠上的水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多数这个 家长的期待。 而且也是教育的期待。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也是只要能够稍微把这个精力放过来，孩子们的成绩是有所保证的。非常好。但是刚才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做了一个开头一个热场，很重要的一点，其实现在想要问您，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市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大力倡导校园足球，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人力精力财力去做这件事情，而究竟在您心中的校园足球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人大附三高俱乐部本身在这个北京的校园足球里面确实是一杆旗帜，成绩也很好，而且名声也很大，而且这个确实有孩子不断的被输送到这个职业俱乐部里面去，那么您觉得校园足球是应该沿着人大附三高这样的一个模板我们不断的拷贝出来，还是说我们应该有适合于其他的学校不同的路？您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谈足球，这种足球现在完全渗透到整个学校的方方面面，这种现状我个人认为其实咱不谈足球，足球我只是觉得是体育部分，之所以能把足球上升到这么高度，包括上升到国家战略，我觉得这是从国家层面有一个深远的考虑，就是现在目前孩子的这种体制能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其实这是体育的意义。如果谈体育完，体育意义完再谈足球，因为我觉得现在把足球作为一个 单拎出来， 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口，为什么不把其他项目作为突破口？为什么把足球作为突破口？ 首先足球这个项目具备这样的特点。 团队性。 团队性。 嗯。 因为中国现在目前独生子女家庭还是 比较 主流。 对。 还没二胎还没生出来。 二胎还 在倡导。 刚刚一两岁、啊。 还在倡导。而且倡导这二胎能不能形成以后未来的国家的未来的这个能不能在生育政策在这方面能够家庭能够承担这部分、 嗯、 还都是未知。 嗯。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家庭结构是独生子女。 嗯。 足球的项目是一个团队运动。 嗯。 未来当中大家都知道在社会当中的生活如果你没有用团队的精神和意识你是很难能达到社会的这个进入社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嗯。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从这个项目来说它有这个特点。第一这是团队。另外它可以让孩子在通过体育这个中可以有乐趣。因为足球是一个先天具有乐趣的一个项目。 嗯、是的。 啊充满有游戏性有竞争性、 嗯、 有直接的那种对抗。 嗯。 这过程当中让孩子体验项目的同时他又可以锻炼人的性格。 嗯。 性格当中有如何战胜困难。 嗯。 如何在逆境当中如何能够不放弃。其实很多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把足球这个项目作为整个体育这个先导提出来。 嗯。 我觉得这是有深意的。 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足球能覆盖的人足够多。 对。这是谈又谈 带 又谈这个咱们说谈在经济范围的产业链。 嗯。 它是产业链足够长。 嗯。 吸引的人足够多。 嗯。 它社会影响足够大。 嗯。 所以这些都是把足球作为体育的校园足球一个突破口去倡导。其实未来当中如果谈体育我个人认为因为我是从体育院校毕业。 嗯。 其实我当然喜欢足球是我的本家我不能说在这方面可是从体育的这个意义来说我更希望是百花齐放。 嗯。 可是这个目前在中国这个独特的这种社会环境和氛围下、 嗯、 需要这样一个时期。 嗯。 先把体育这个项目倡导起来通过足球这个事情给倡导起来。 嗯 我觉得我个人理解足球作为战略去完全渗透到整个校园足球我个人认为是这层深意。 嗯。 因为它是中国所有的事情做的时候是需要重点的。 嗯。 不是面面俱到齐头并进的。其实齐头并进有时 候、嗯、样样做不好。 样样做不好、 嗯。 其实是把足球当成一种 突破口。 突破口去实现的。因为我们谈足球的职业化也是红山口会议以后的。 嗯 脱口，其实足球作为开展体育项，作为全国范围内，咱们现在谈美丽中国、健康中国， 嗯， 对吧？ 嗯， 更多更高层次谈这个。那么健康是从何而来？一定是从体育锻炼开始来的。 对的， 体育锻炼那靠什么呀？那靠这些各个项目。 嗯、 可是各个项目， 如果你就为跑而跑， 对哪些项目在这社会当中更具有社会基础呢？ 嗯 又容易让人喜欢又符合中国现象的这种结构、 嗯、 我觉得翻来覆去想来、 嗯、 其实足球是最符合这样的一个特点的一个项目。 其实您说到这儿呢、嗯、我觉得终于是把校园足球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根源理清楚了、 嗯。 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说让这个中国足球队国家队啊。 对那 世界杯 我觉得太浅显了。 大力神 杯。那是哎那是表面、 这个、是那是未来就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嗯、 这个当然了足球都是圆的、嗯、有运气 对 有实力。 对。 但是那都是顺理成章最后的事儿。 是 啊这个前面的事儿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把体制、 嗯、对 就我们的人民体制做的是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 是。所以在一定程度我个人认为要做好校园足球这一块。当然如果把校园足球做成分层 嗯 像有各个层面的包括人大附中这样有独特优势的 嗯, 嗯 还有一些其他层次有独特优势的这样如何分层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有分层了你才能够把这些校园足球让他这些运动员源源不断他通过这种层次达到提高 嗯 达到能够未来给国家这个层面输送人 嗯 这才可能做到。如果你不分层次也可能在一定程度让那些没有具备人大附中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学校丧失了发展足球的热情和积极性。 对可能性。 所以在一定程度我个人认为校园足球一定要未来分层。 嗯。 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职业足球这块 嗯 梯队就留给俱乐部去搞吧。 那 由中国足协有他中国足协在梯队建设上的那个明文规定必须要建立几层梯队。 嗯 那个严格要求你去。就要求他 去执行、啊、 就完了。可是校园足球这块一定是通过国家，因为教育还是属于国家的一个未来战略。 嗯， 在一定程度这种战略东西还是需要国家投入的，还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在一定程度如果在教育这块把这块做好，我个人认为是未来足球的出路。你说是不是需要少体校？我觉得这方面做好了是完全可以 替代 校园足球，只不过现在校园足球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什么东西还没捋顺。首先第一，政策上捋顺是一方面，还有一个让这些校园足球的具体的执行人和从事人真正从心理上去接受这项运动，能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现在很多 还不投入， 还浮在表面上，因为很多事情政策的东西是压在这些这些层面的人， 基层的教练 他并没从真正从内心上去支持和喜欢这运动。如果这事情捋顺了，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替代，甚至比那方做得更好。 其实您说的这个分层啊，我就想到其实如果真的能把这个层次分出来，对于人大附三高这样的一些学校，我们将来我们的选材也有特别大的好处。 对， 而且同时对于俱乐部青训的这样的一个选材也会有特别大的好处。 对，是我现在我们的俱乐部就开始已经给国安输送员，像边地军边日岛带的一个队的叫冷极轩，已经让国安他的已经进入了他的预备队了。就我个人认为校园足球这块未来当中其实在16岁之前，我个人认为还要让他享受最起码享受初中教育之前，要享受这块。16到18能够进入到职业，如果进入职业不得已也就进入。其实我个人认为16到18风险也非常大。我们个人认为在我自己的足球经历当中，你踢到一队，那原来你像有些青年一队二队，那入 应该是这个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这个出道年龄最大的 对 球员了。 就是如果你真正踢到一队，那很多都是国青国少的。如果你在就是在这个这踢这个16没踢的，那根本就很困难。实际你想，因为你16 18是18之前是每个年龄段一个年龄段一个队。如果18到26 7那一这成年队当中横涵盖了那各年龄段队。在一定程度，可能在一定程度，我个人认为淘汰率每个年龄段淘汰率要70-80%以上的淘汰率。能沉下来也就30%。我已经说的是已经进入了他的这个 已经是 梯队了， 就是拔出来的尖， 拔着我就是已经进入他的预备队了。你像你再看看国安现在的预备队，上期的前两年预备队有多少已经开始转会了。 对， 所以在一定程度我觉得要做好16岁之前校园足球这一块的分层和水平，还有一个背后的教练师资，实际在一定程度完全可以替代你刚才提到业余体校这一块。而且他我个人认为你想学校这块要动员起来，那不比业余体校那规模要大得多呀。 对的，就是体校它终究还是一个 区域性的嘛， 区域性，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尤其是您从那儿出来更有发言权。 对。 好，那其实那个带过这么多孩子啊，也是曾经职业队的教练，那您觉得从体校体系出来的球员跟校园足球球员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教育吧。我觉得背后承载的教育，因为体校的孩子他没有教育的功能，因为他就是时间段。一天两个小时，我们原来进去少体校，要是一天就两个小时，可是在一定程度，我个人认为有一段时间我个人办得不好，而且影响孩子未来发展呢。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胡指导做客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进入校园歌曲《足球节拍》，那也会请胡指导给我们的小球员们送一首歌，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继续我们的足球节拍。那今天准备送一首什么样的歌给我们的这个同学们？ 如果谈送一首歌的话，我那年我们全队拿足协杯冠军时候，唱了一首《真心英雄》。我觉得想也以这歌献给孩子们，我觉得这个特别体现，我觉得一是足球运动，而且孩子男孩子的个性，如果没有男孩子没有英雄情节，我觉得个人认为对于男孩子，我觉得是有欠缺的。 尽管是一首老歌，但仍然充满了这种雄性的荷尔蒙。那这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北京的小球员们，也中国的小球员们，所有的小球员们。今天非常感谢胡指导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人的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爸，想着天朝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中高层受较强偏北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七月份呢，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了 3.8%。那么一到七月份，全市 PM2.5 的平均浓度每立方米是55微克，同比下降了 14.1%。颗粒物 PM10、二氧化硫还有二氧化氮浓度分别是85、7和4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了 9.6%、30% 和 13%。累计达标113天，达标率 54.3%， 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重污染是8天，同比减少了10天。各区7月份 PM2.5 的浓度都在每立方米41到52微克之间，其中石景山、海淀、西城、通州等区浓度较高，平谷、怀柔、延庆等区浓度较低。除了房山区之外，其他区的浓度均同比下降，降幅在 3.8% 到 24.1% 之间，其中平谷、亦庄、通州等区降幅较大。那么蓝天保卫战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部分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在全市各部门各区共同努力之下，控车减油方面多措并举，疏堵结合，截至七月底，北京一共报废转出国三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31000辆，加快推进汽油销售量超过2000吨的加油站油气回收在线监控改造，全市完成了84座。能源清洁化方面，全市450个村的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全速推进，314个村的煤改电外部管线工程已经进场施工，其中294个村已经完工了。治污减排方面呢，加快推进污染企业的淘汰退出，截至七月底已经淘汰退出了548家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般制造业企业。 另外呢，以重型柴油车为重点，强化了移动源的污染执法。另外呢，以施工工地扬尘为重点，强化了扬尘污染的管控等等。